多些空间，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。只想再听你说，你愿意爱着我，直到地老天荒，下个世纪末。 期待你的出现。

断掉了你。现在已经不离，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变得爱笑爱哭泣。早知道太好奇，总难免会伤到自己。爱是个坏东西，不爱你又觉得对不起。最怕麻烦的事情，到头来不天不易。爱是个坏东西，让我歇斯底里想生病。早知道太自信，总难免会输掉自己。

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One night in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怕走到了百花深处。就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 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One night in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怕触动了伤心的魂。 想在关键